全然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在最开始的那一 锁定早间六点到九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 彬彬有礼，这就是彬彬有礼。好了，现在我们来出题喽，你准备好了没？我首先来为大家透题一下哈，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段子它是长沙话，如果你对于长沙话比较了解的话，那你今天就一定要注意听喽，因为你会回答对的概率比较大一点，一定要认真听哈，看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好， 你看到电视里面的那么子赵薇啦，范冰冰啦，还有什么那种阿 基巴巴 啊，什么 阿基 巴巴，你嘞？阿基巴什么贝贝巴巴的名字，关键长得好小不？ 关键。什么什么小布，这个你懂了没？给你一点提示，就是什么赵薇啦，这个范冰冰啦，他们关键都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特点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懂得的。那到底最后的这句关键他们都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特点，如果说你猜出来的话，或者是你到底听出来它是什么意思了，赶紧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 TJ 小小猫 FM 100.5 留下你的正确答案，稍后在一首歌过后我们就来公布今天的幸运听众了，就为大家送上猫 FM 100.5 的新春贺礼。好，准备好了没？来互动了。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 6621-1666。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少是喜欢，有时候不求回报，才让爱情经受了。有你的欢笑，也有我的牢骚，忘了什么叫散掉。昨天下争吵，今天全都忘掉，有光照见荒地老，有时间都已经几成衰落。我要你听到，你是我左上角的心跳。 起床上节目了，听说哟，最近一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那个里面好帅的嘞。 回来，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有礼。 够胆你就来，这里是 Murphy 0005彬彬有礼，我是一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为大家出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刚才呢提示大家了，首先是长沙话，然后呢问大家的是最后一句，这个长沙话它的意思是什么，还给大家介绍到了在这里面它出现的有赵薇、范冰冰，还出现 Angelababy。 那么其实就是问大家这个最后它总结的他们三个都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特点哈。好，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 你看到电视里面的那么子， 赵薇啦，范冰冰啦， 还有什么那种么子，阿基巴巴啊，什么 Angelababy 啦， 那个不过什么贝贝巴巴，但你关键要长得好，小波。 关键要长得好，小德波，你答对了没？看到很多人会说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啊？好多人说他们共同点是《还珠格格》。我这个范冰冰啊，这个赵薇我知道是《还珠格格》里边的 Angelababy， 什么时候穿越到那儿去的？Angelababy 人家现在在家里安心待产呢。就是关键都是长得好看。好，我们这个邋遢这位听众呢，在这一时间段啊，我看到是第一个答对的，那今天我们就抽选中他好了啊。哎，对，还有后面很多的听众也是答的是对的，但是没有这位听众就第一时间听出来，看来可能这个比较了解长沙话哈。稍后我会私信给你，告诉你具体领奖方式，请注意查收，恭喜大家啦。那明天呢，我们的彬彬有礼还会继续，每天大概在这个时间段8:30到8:50之间，我们会准时出题，并且为大家送上我们的精美礼品。好，继续来听歌，胡夏那些年。 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